途歌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让他给爸爸吹吹红梅儿姐，回家看看，老人不如儿女家，做多大贡献呀， 一辈子种草心， 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奔个平平安安。